哪怕结果是一片空白。我等待，也许秋天挂了花才开，即使燃尽了一生的爱，也要你忘记所有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寒冷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